第二節又翻嚟，其實係冇停啊，不過得一口氣講啦。啊，呢啲咁嘅吹水節目，其實冇咩議題噶。嗰日坐低醒起講乜講乜噶咋，真係咁樣。咁啦，第二節啦，我又講翻啱啱開始嘅時候講阿 Bert， 即係有個網友啦，老友嚟嘅。咁佢咧就嗰日落嚟揾我飲茶。咁啊，卒之佢又唔肯饮茶，因为佢唔舍得啊，俾十六蚊请我一杯咖啡，孤寒到死啊！离后途又唔请我食一个，又话几靓几靓，日日都讲，嬲到震噶，我最为食噶嘛，唔系叫咩大肥啫。咁但系讲翻佢嗰件事啦，咁啊东北三省，佢有个朋友就咧就听佢讲话后台都硬嘅，咁但系我对我嚟讲咧，你识习近平都冇用啊，你识习近平条靓都冇用，识黄岐山冇用。张德江都冇用，因为佢唔系真系做我哋呢啲。你叫佢攀关系，佢话：哎，我开放，除非成个开放，我政策俾你做啦，都冇用。因为咧，佢本身咧就想进口啲婴儿用品，因为而家咧大陆啦生二胎之后咧，日日都话唔生唔生，广州逼到爆晒啦。广州啲网友，你问系咪？我而家讲唔系而家讲噶，系早佢一开放政策，我已经话啦。你訪問嗰啲人啊多餘啊，佢把口講，哎唔生啦，壓力好大啦，撲街！佢聽日就已經排大隊喺度輪緊牀位啦，佢老婆有咗噶啦，未開始嘅時候佢都搏啦，邊個唔超生啊大佬？除非係共產黨員，共產黨員都超生，不過要同二奶生，同個大婆生嘅即係唔做啦，冇得撈啦，暗地裏揾二奶生，或者揾個大婆出咗去外國生完翻嚟。唔攞中国户口，人多好办事，到而家都系啱嘅。佢哋嘅脑筋里边，所以佢哋话啦：我哋中国系一个强国，系大国，我哋系13亿7千万人口嘅市场，系咪啊？梗系唔止13亿7千万啦，15亿都唔止啊！超生有几多？我话俾你听，我去潮州睇下，净系潮州咋？去啲农村睇下，佢话二胎啊、三胎、四胎都未止啦，系咪啊？吓，攞唔到身份证，咪迟啲使啲钱咯，系咪啊？黑人咯，搞户口咯，而家都唔使啦，明目张胆。啊，近期而家仲俾生二胎，就名正言顺啦，唔系明目张胆，变咗名正言顺。是咪啊？咁佢话想做婴儿产品，就嚟问我话外国直接嚟点样搞啊？咁各样嘢，咁我就同阿 Bert 讲，我话你系冇用啊，唔卖得，唔系啩？直接进口喎、啊，一柜一柜上去，点点点点点？我话第一打税柜，第二要做双检直检，好麻烦，样样批晒你啱，你上到去。都唔买得。第一，你一上到第一时间，你所有嘅嘢要换咗一张招纸嘅，系用简体字中文嘅。中国人见到呢张简体字中文唔会买嘅。第一，第二，你走水货，平啊，唔好喺香港买，直头嗰个成柜成柜入。我识个靓女咧，佢咧本身做荷兰奶粉嘅，佢系直接入口嘅，但系咧销情好惨淡，带翻入去啊。啊，何销情好惨淡，因为点解啊？阿大 N 成日讲嗰句说话，系因为佢唔系写繁体字，佢冇香港嘅认证等人。因为你话你入口，你话你进口，乜都系你呃你讲嘅啫，我唔信你啊！我系先天性，我唔信你啊！唔信你咪假咯，信你咪系真嘅咯，系咪啊？信你。呢件嘢买咗翻去唔识坏人，哎呢件嘢好嘢啊，真嘅。呢件嘢佢唔信你，你更真都好啦。你嗰件100%啱啊，我话你假，咁你咪系假咯，因为佢心理上系咁啊嘛。所以我同阿 Bert 讲唔好嚟。香港大陆咧有好多地方咧免税嘅，卖咗好多呢个进口产品嘅。第一前海有啦，深圳前海有啦，做翻啲外国人啦嘅生意啦，系咪啊？各样啦，咁咧外国人嘅生意，咁嗰啲系真嘅，但系你嘅销路唔系好火爆，睇下有冇买到断市，系咪啊？好啦，第二样嘢喺呢个沙头角海关，唔系文锦道， 沙头个海关里面呢有间呢是专卖进口奶粉啊药啊平过香港啊一个直接嚟啊平过香港啊冇人买。走水货喺嗰边走返大陆呢就好多但冇人买。喂喺海关里面海关又点啊我难保你真係攞咗换咗我㗎嘛搵个旧包装上高一个奶粉罐九蚊咋嘛。係咪啊买个坚嘅奶粉罐九蚊然后加咗啲奶粉落去封咗佢咁咪卖当真㗎囉。係咪啊佢唔信你呢一套嘛。新一街百佳即係个网友问我点解百佳做唔住你点会旧新一街啊嗰啲超市做啊嗰类嘅超市做啊你又想买真嘢人哋啲货点嚟啊咁大集团啊都唔担保佢卖嗰嘅係真㗎啦。沃尔玛做到已经得返半条命啦。係咪啊好多嘢都系咁样系因为唔信你。咁我不如买港货啦。喺香港买寄返去。好简单咋嘛总唔知你嗰件嘢嘅成本连运费连埋带过关 15%-20% 啦即係100蚊你攞20蚊出嚟你做得掂㗎啦。我直头咁同佢讲何况我唔好望咁大市场啦喺上古大陆开嗰间港货店好简单咋嘛两个人楼下系唔使攞营业执照唔使攞发票嘅。啊好多年都系咁㗎啦。所以点解卖到港货啊咁多开港货店点解嗰啲差佬唔拉佢嘅走私㗎喎係咪呀屌佢唔通佢有單㗎喎。好啦你话唔係喎咁佢有营业执照嘅納税喎冇納税喎对唔住。係冇需要㗎喎。大陆好奇怪㗎喎两即係早十年前开始㗎喎早两个人开间铺店铺卖嘢係唔使納税唔使攞营业执照。所以呢边一度呢都有港货店何况开港货店偏僻啲得啦你係买港货边度都嚟啦。是咪啊寄运全中国上到香港嘅咪清水河囉边度都去啦。即係好似有个香港嘅行家佢曾经问过我佢重庆呢重庆啊做咗电子厂啊就落嚟盐田啊即鬼啊要由盐田嗰边走。咁呢就嗰啲电子产品嚟嘅，咁呢同人哋争价钱。咁佢问我喂屌你老咪我香港人喺嗰度搵一柜落嚟屌你佢咁平嘅我话你都可以咁平㗎。点解呀我好简单咋。即係又係题外话成日讲题外话。你呢个价钱係直接重庆揸几日车落嚟深圳然后盐田交。跟住你空车踩返上去。你可以去啦去清水河。嗰度好多啲物流仓同啲物流仓讲佢呢有重庆专线嘅你包条重庆专线做。咁你咪有来回货囉有咪悭一半囉人工咪好冇空车囉係咪呀伙计搵得多啲肯踩囉可以两个司机囉啊咁你有又悭一半囉桥路费悭一半囉人哋点解内地有得做你冇得做係因为内地人佢做呢啲嘢一全部计过晒数嘛。你香港人咪计唔到数囉。是咪啊你要我嗰个成绩鬼担落嚟点啊咪担落嚟人哋咪平过你囉因为你有来回货嘛。是咪啊揸的士一样点解大陆叫蓝牌车冇得做即係搵嘅钱唔够揸的士咁好行点解的士牌咁高因为不停囉去到边度有客囉。你都系咋嘛有来回货咪即係去到边度有客囉。是咪呀譬如你走喺武汉落嚟咪执返货落囉唔一定做物流可以做嘛因为本身你有隻空柜装电子货即使佢落香港啊寄飞机啊跟住拖返隻空柜上嚟你都化算你都赚晒啦。啱唔啱啊是咪呀所以阿 Bert 嗰日落嚟我同佢讲了解一下睇多啲。有啲人成日问我即係剛才我讲网友啦你耍你啲舊啦你年纪大你耍少聪明搵呢啲乜乜乜乜乜咁话。我唔敢反驳佢其实我唔聪明少聪明都冇。只不过我都话啦呢十几年我真係日日都对住唔同环境嘅嘢我见过。人哋做咁做赚到钱你跟住佢做你冇死错人嘅。係咪呀你赚唔到佢咁嘅钱你赚佢十分一你都有两餐啦。你多啲睇下听下即係喺广州个网友佢同我讲话 发达做唔到，你话想隔外搵啲钱，投心啲搵唔止个 几千蚊嘅，想搵多个几千蚊嘅，你广州系最大嘅优势嚟嘅，系比东莞啊，比其他地方咧优势更大，因为所有全广东省嘅人才同埋嘅生意都系喺你呢度。咁讲翻啦，啊有啲人成日仲讲。冇工厂啦，死啦！大陆嘅经济数据你睇唔到啊！啊，大数据嘛，知啲我都系讲嗰句说话啦，唔可以再揸住以前嗰套啊！老萧咧，我好中意听佢讲节目，赵博咧学识好多，资料收集真系好高，但系冇咗嘅嘢就冇咗，香港唔通仲做厂咩？哎呀，佢服务性行业，佢服务性行业未得嗱，我咁讲啦。八十年代啱啱开放嘅时候，咁咪成个中国大陆咪做厂咯，靠晒厂啦。九零年更加犀利啦，世界工厂啦，奠定咗地位系咪？咁好啦，跟住就做咩呢？做房地产咯，房地产做完，跟住搵到钱嘅，咪做戏院咯，做娱乐事业咯，做网站咯，高科技咯，系咪啊？咁你香港？经历过大陆都经历过嘅啫，而家人哋咪拣搞才艺咯，系咪啊？而家全部都系包装晒，跟住想办法上市 cap 水，系咪啊？一卖一卖啊，泥沙变黄金，佢哋做得仲出色过香港啊，因为佢法规冇香港咁严啊嘛，系咪啊？系咪啊？咁你咪用下个脑谂下，系咪咧？佢哋完成厂系完成咗历史任务噶啦，系咪啊？人工贵贵都贵唔过你香港啦，香港亦都贵唔过伦敦啦。咁点解伦敦生存到，香港生存到，佢生存唔到？佢十几亿人喎，咁十几亿人唔系净系做财技噶，佢有其他嘢做噶，系咪啊？系咪啊？要令房产升。行政手段咪令到房产升咯，我冇我话佢唔知爆，冇话佢唔扑街，佢始终会跌翻落嚟嘅，但系佢会好慢好慢。成日举日本经济例子，以前日本扑街嘅时候冇量化宽松啊嘛，系咪啊？日本有一个保护主义嚟噶嘛，日本啲嘢唔出口噶嘛，将最好嘅嘢留喺香港噶嘛，咪留喺日本噶嘛，永远啊嘛，所有高新科技啊，所有高科技啊，全世界仲佢最叻啦 ，Sony 永远将两年啊嘅产品啊压后两年先出去噶嘛，出口噶嘛。你去日本睇嗰啲车展，去以前去日本旅行团啊，会参加丰田车厂噶、本田车厂噶。你喺街又冇办法见到嗰啲 model 噶。你去元叔啊、秋叶原啊，你睇下嗰啲 Walkman， 即系而家当年嘅 Walkman 啊。我哋香港卖紧 F 五十、F 五十五咋、FX 五十五咋，人哋卖紧 FX 七十五、FX 八十五啦。点解啊？因为好嘅唔出口嘛，闭关自守嘛。如果日本是一早开放型经济，是咁即是唔好将最好嘅留俾嘅喺我嚟卖。大陆点解唔同日本，是因为大陆本身就佢哋都明白佢好多嘢大陆制造，但出口嘅呢就永远都系靓，留返大陆做嘅就系差，用嘅就系差。系咪呀？大家个性唔好将两个唔同嘅嘢类比，我读得书少，我唔识呀。但系咧，我做买卖系我强项嚟嘅，一买一卖。其实咧，我做经济环节啊，讲呢啲咧大陆嘅嘢，或者讲其他国家嘅嘢。有个网友喺泰国嘅，佢系联络我话会翻中国啊，会经缅甸嘅，有机会聚一聚啦咁。咁我都成日去泰国嘅，一年去三次。缅甸啊，嚟紧可能会多啲时间。中国唔使讲啦，成日翻去。咁我亦都系咁讲，好多嘢。不停咁变紧，以前嗰套而家唔得㗎啦。新世代冒起咗，后生仔有佢哋后生仔嘅諗法，我哋老饼要跟住佢走。黄毓民就讲得啱啦，跟住后生仔走嘛。所以黄毓民到今时今日都仲捞得掂咗教主地位。係咪呀？我哋呢一辈人都系后生仔佢哋嘅諗法，我哋要明白佢。虽然佢哋嘅价值观同我哋唔一样，但我哋可以唔系纠正佢，即系俾多啲意见佢咯。 是不是他做得不好是他们世代的人不是关我们事。但如果我们的价值观跟他不一样的时候平衡大家做一个平衡咯。是不是我做买卖我成日都讲啦我是一个买卖的啫我是做生意我是懂买卖。超过买卖这个因为最简单就是买和买嘛。另外有个网友叫 HS Ho 的人找了我好耐。因为我呢星期二得到讲了一个呢两个人做的生意计划跟住佢大匪看天下又找过我跟住有另外一个人又话好有兴趣之。我讲过如果我在节目讲呢做呢我呢一讲出嚟呢我就由朝到晚呢就唔得闲㗎啦个网页啊大匪看天下个网页啊包括呢 YouTube 频道嗰度呢人会破晒收视纪录我话俾你听。一百几十万我相信都有。啊所以唔能够喺节目讲有兴趣之我都讲咗你留个电话俾我我复你。我唔系嗰啲我讲完之后哎求其吹水嘅。近期好多即係日日都有人嚟瑞士老板搵我飲茶。因为我晏咗多洗公司咁茶餐厅有兴趣嘅咪过嚟囉。或者我直接当面话俾你听囉。因为我自己唔得闲做我觉得有得做嘅。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做。咁可能你嘅意见唔一样。但如果你话你想知道系点你留个电话俾我。我实覆你嘅。至于呢淨係留微信嗰啲俾我呢我真係要等我去完返完大陆或者过到缅甸过唔到都呢我回嚟下个礼拜我就会覆你哋。其实就係咁样。所以我话要咁样。咁我每一次我都讲啦。唔知点解第二节永远唔够第一节嘅收视好嘅。咁我每一次我都会呢第二节呢会讲一啲呢香港啊或者中港啊即係搵到少少钱啦、啊、走法律啦嘅嘢啊各样嘢啦。咁今集都唔例外啦。咁我亦同返啲人问我搵我飲茶或者性啦你系咩人做乜嘢嘢有阵时候我讲你要问一下自己性格适唔适合。如果适合做而觉得个风险冇得过或者唔冇风险都好啦你咪嚟囉。系咪但係如果你问过自己唔系呢个性格唔系呢一种人唔好去你会输。你未必承受到可能好小事好小小事嚟㗎咋嗰件可能真係唔会话好大件事呀有咩事。但係每一个人承受风险唔好唔一样。好似我哋呢啲烂皮烂骨唔好老皮老骨啦即係见得太多自己都孭镬孭咁多有少聪明就唔孭咁多镬啦就孭得镬多色咋嘛。咁我咁样讲自己諗清楚自己拎几个成本即使揸几本钱你的心目中搵几多钱可以搵到几多钱你的做法啱唔啱多睇多啲望下係咪呀好似开广货店喺大陆咪开广货店囉两个人即係广州网友都可以㗎係咪呀落嚟香港同啲药房同啲酒嘅傾下囉唔多钱㗎做代购又得係咪呀每一个啦每一个做嘅都唔同。咁讲返啦讲返即係啲小经济啦有个人有问过我其实我真係咩唔係咩都识㗎咁盡量讲啦。我呢上一次呢有个主持叫阿蓝佢嚟过。咁佢呢就做啲宅男嘅电脑嘅网上生意嘅。咁佢话呢搵一万几千唔难㗎。咁呢我本身呢就约咗佢呢就下个礼拜啦我去即係出完差返嚟啦。咁就傾。咁睇下我学唔学到啦因为我人都不耻下问嘅自己唔识我会话唔识㗎。咁呢我就想喺佢身上学到。跟住呢或者佢又肯上嚟我做我呢个节目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我呢个节目好难搵拍档㗎。因为我讲嘅嘢系讲我自己身边嘅经历啊我自己遇到啲事嘅睇法啊。我唔能够搵个拍档出嚟因为佢唔系我佢冇经过啲事你好难同我拍得到㗎。佢都唔知道我发生緊咩事咁我讲到边度咪做到边度囉。系咪呀讲香港唔好讲水货唔好讲走私就讲香港。 香港呢好多人唔係表面你睇嘅咁困难啊，咁即係點樣講啊，即係嗰個咁差啊，或者啲後生仔啊點樣。一間又話後生仔唔肯做啊，做網購啊點。我哋好多嘢呢係實體嘅。實體嘅。當淘寶咁啦。我哋喺香港呢都好多人鍾意買淘寶嘢，但係呢學校老師話頭呢好似抽籤咁啊。有驚喜。買咗之後可能貨不對版講嘢咁。变成咗咧，好多人咧喺淘宝撞板，咁好多家居用品啊，或者用具啊，系咁样做咯，装修嘢啊，小饰物啊，好多系咁样，即系咁样买啦。咁买衫都有嘅，但系比较少啲咯。咁我自己咧就觉得，譬如你做你嗰行，即系你，譬如好似我哋做卡佬，我哋叫揸糖混混食。咁好多呢係老一辈嘅司机呀，即係不学无术，即係我讲我呀，对电脑係一塌糊涂呀。咁近期呢我哋都利用到淘宝专业影一啲相，有啲嘢係大陆生产，影咗啲相然后喺网上搵对住个牌子型号啱，就喺大陸咧落嚟，先嚟一對，譬如好似我哋做泥頭車咁，我哋咪有啲帆布架，會自動撳電，會伸縮嘅，閂埋。咁咧，我哋咧就大概一個瓦箱連窩打咧，一隻啊2800蚊，兩隻就5600，未計裝工。咁我喺淘寶咧買過一對，唔成功，因為咧唔係嗰樣嘢。咁卒之呢我哋對型號對 number 呢最近就抄到。就1800蚊一隻，兩隻就3600。一個呢我哋叫拍上拍落嘅電掣。如果呢喺呢、這個即係做維修嘅呢就6嚿水。我而家網上睇係200幾蚊，博6條線嘅啫。咁我咁低能白痴我都識博。但係呢我哋啲車呢呢啲嘢呢個摩打一燒，或者嗰個电脑盒仔，即系嗰个拍制啊，一烧600蚊嗰个拍制，一烧咧就唔开得工噶啦。咁啊，通常咧要去呢啲咁嘅厂嗰度换咧，替换啊。头先我所讲嘅未计人工啊，佢就嘥斋啊，你要揸去俾佢搞，因为你手上冇呢件嘢，咁你去啦。去到咁你嗰日就唔使做噶啦，要等个师傅得鸠闲去整。咁其实呢啲好简单，就博6條線，系男人应该搞得掂嘅。咁、那个瓦箱都系。一勾一剔嘅啫，甚至有呢样个瓦箱埋嗰啲即係嗰啲车房啊，或者做机械维修嗰啲啊，你俾佢一睇佢就明，即刻同你装。价钱平好多啊，时间悭好多，变咗你嗰日停得一个钟搵到食啦，唔使停一日。悭咗油，因为你喺九龙海公你要入新界。我举个例咋，其实唔系话咩，举个例。在淘宝，利用淘宝，利用而家香港仲有好多蓝丝啊，即系我老一辈嘅蓝丝有钱嘅，起码80%以上啦，好多都唔习惯网购，唔习惯性嘅。咁你做你嘅行业，你当然有你嘅朋友圈，你成虽然你系后生仔或者你系乜嘢都啦，你将你呢一个嘅朋友圈子扩大佢。睇下佢哋需要啲乜嘢，係主要嘅，譬如好似係有有10個人係做呢類型嘅嘢嘅，或者有8個人做呢類型嘅，佢成日有啲嘢係必須買嘅，然後你同佢搵訂賺返個中間差價，都搵到啲嘅，即係等於有一個叫做一個名人叫顧小培，係呢、這個我非常佩服佢。佢呢就係医学博士，曾经喺呢个美国大药厂呢做研究嘅，做科研嘅咗20多年，跟住返嚟香港就冇再做啦。 咁咧佢话逢药三分毒，即系中国人有句说话，逢药就三分毒，所以做健康产品。咁咧佢咧尖沙咀就开咗间健康产品，咁佢咧自己网上有个节目嘅，自己可以揾下查下。咁咧佢亦都喺香港电台有个节目嘅，第五台啊个节目就教人保健嘅。咁咧佢唔系医生，咁好多人听咗即系好似网台啦，听咗然后即系网台都揾到钱噶，好唔系我哋呢啲啊，因为我都想喺网台揾钱，但我唔得闲，我有我嗰套嘅，我都相信我可以喺网台度揾到钱嘅，但迟啲真系做得成。喺个网台讲咧，佢亦都系做网台做电台，最主要就系卖佢嗰啲嘅健康食品。佢啲健康食品咧，佢就直头开埋一个门市，门市仔幸福中心，年中无休，除咗星期四定星期三，咁咧就每日开六个钟嘅啫，排大队，好多人去请教佢，然后佢卖洋葱素啊、硫酸锌啊、苹果胶啊。对身体好嘅嘢，排毒嘅嘢，佢卖好多种。好啦，咁通常注重保健嘅人都系年纪大嘅人，佢上淘宝啊，上网购比较低能啲，明唔明啊？佢买得嘅价钱，因为佢又要交租啦，又请咗两个靓女帮佢啊派丑啦，咁佢又做网台节目，佢买啲嘢当然贵，贵过你淘宝大概价钱大概系两倍到啦。咁呢个差价就好大啦。咁我知道而家香港地好多人呢就利用淘，即係呢顾小培呢个人，佢又当然搵到钱啦，係咪呀，买得贵呀嘛。人哋信佢嘛。係咪呀，即係老萧嗰度你信佢，所以你咪去人民超市囉。买呢个鲜鸭卵肠囉，就嚟冬天囉、啊、食蛇羹囉，好似我咁啊长期帮衬囉。啊我啲伙计个个食过啦啲蛇羹啊。咁我亦都话俾你听，喺北角有间实体店，根据顾小培卖嘅嘢，佢自己喺淘宝订咗大扎返嚟，然后开门市照卖，平过佢，奇门如市。奇门如市啊。明唔明啊，咁啲人去到卖嗰样嘢噏唔出个名啊，佢就问你话你系咪听顾小培㗎，佢如果系听顾小培嘅，应该系呢一隻啦，就卖俾佢。咁其实顾小培都知嘅，但佢成日都讲成分唔同㗎嘛，佢系嗰隻嘢冇我呢个含嘅成分咁高嘅，所以我贵啲。系咪呀，但对我嘅观察，嗱我讲 做生意㗎咋，系一个我觉得一样。因为我哥啊，我亲大佬，我就未食。我个拍档都买呢啲嘢食嘅，开头帮衬顾小培，而家都諗住悭返啲钱帮佢，但係食嘅功效感觉上係一样囉，係得嘅，唔係同佢卖广告，係得嘅。你唔知食乜嘢，是投注俾顾小培都要嘅，因为佢真真正正佢介绍嗰啲天然产品係啲真真正正嘅保健品，佢唔会叫食冬虫夏草啊提炼咩嘅，係一般植物提炼出嚟嘅素，洋葱素啊，苹果胶啊，呢一类啊，红葱头啊，降血压啊，红葱头浸红酒啊，佢教你呢啲偏方啊，你去食用啊，系帮助一啲老年人嘅身体啊，系真系有用噶。但系佢出咗名，人哋利用你出咗名，然后根据你出咗名，然后我做，而呢间北角呢，唔好话北角啦，即系其实唔好卖广告咁样，其实有唔止噶，有几间呢啲咁嘅铺头咧，因为有顾小培营运而生而赚到钱嘅，所以我做呢个节目咧，有啲人成日问我，喂，点解？其实我唔叻噶，只不过人我八卦。中意呢度八下，嗰度八下，人哋有啲事呢我又听人哋讲，然后自己用个脑分析下，睇过认为呢件事系咪咁，如果系咁自己望过系咪可行，成本唔高咪试囉，试做囉，系咪呀，试做囉，试搵钱囉，系咪呀，喂屌系唔系㗎，你讲乜我都话啦，因为我冇伤害顾小培，所以我开名讲。佢一个医学博士，唔系医生，但系坚好嘢。咁我就话俾你听，佢冇俾广告费我噶吓、啊。不过即系话，只不过我做节目中意咧就实名制啦，即系大陆叫实名制啦，讲清讲楚，自己认为点嗱。 有多网友呢即係多谢你哋啦，即係信任我。喺大飞看天下有 YouTube 啦，你哋其实想问乜嘢我实会，即係我认为答到呢，我就会喺嗰、那个喺 YouTube 频道又好，听完之后喺个节目又好啦，或者有啲係问啲比较细入啲嘅，咁你喺大飞看天下你留低你联络方式啦，我实覆你嘅。我冇唔覆人嘅。因为我呢个系我习惯，我系一个做买卖嘅人，即系食四方饭啊，食四方饭嘅人，我知道咧一定福嘅。我做人都系，永远都系，人哋揾我，我接唔到呢电话，我一定会福翻。任何时间揾我，我一定福。咁啦，讲到呢一度啦，时间差唔多啦，出街应该下个礼拜三嘅。咁咧近期好似啲收市。唔得啊！吓，睇下啦。如果觉得大肥讲嘢都有啲道理嘅，成啦。咁咧，仲有咧，我有啲课题想讲啊。咁啊，其实今集咧，我想讲去缅甸同昆明点解要去，同埋衍生一个咩大生意嘅，系我嗰日谂。咁啊，中国重汽深圳嗰个经理，佢揾我上去饮茶喺春满园水围。咁啊，倾完之后，咁我觉得有得做，咁我就。自己咧就想上去睇下，系咪我心目中想谂咁样？咁啊变成咗形成咗呢次缅甸啊昆明之行，系咯，我系一个咁嘅人咯。咁你哋如果想做生意，或者想经济唔好，一定系咩啦？系嗰啲即系走偏锋嘅生意啦，正常嘅生意啦，谂多啲，睇多啲，去学咯。咁我都话啦，如果下次翻嚟咧，我讲缅甸。同埋咧，讲一啲实际操作嘅嘢，咁啊讲喺节目度讲啦。咁如果有啲人有听过之后，有想问我，问翻我究竟点解，咁或者点样做，我都答你嘅喺大飞看天下个 page。但系我都咁讲，我讲完之后，包括头先顾小培嗰啲嘢，你自己谂下，分析下，系咪可行，可以自己直头俾几百蚊就去睇顾小培，你睇佢啲嘢系咪得？得咗之后，跟住你能唔能够借住顾小培呢三个字，你搵到钱？我只系可以咁样教你嘅，我唔系捉住你的手啊！每一个人做嘅嘢都唔同啊，因为个性格，你系咁嘅性格，你系做咁嘅嘢，你系咁嘅人做咁嘅嘢。吓，点解有啲人话喂你睇嘅嘢同我睇嘅嘢唔同？你见嘅嘢同我即系有个网友佢做喺新加坡，喂去日内瓦车展啊，年年都可以做车展啊。佢问我有咩嘢生意？我唔识答你啊！我唔识啊，唔系唔识啊，因为我未见过，我未见过嗰个操作啊！如果你俾我带我去啊，或者我自己去啦，有机会我去一笪地方，我好怪噶，我去一笪地方咧，我好留意，好留意嗰笪地方嗰啲人啊嘅生活噶，佢哋做嗰个行业点解会咁嘅，我会好留意噶，咁。我有啲朋友成日问啦，喂，同你去完嗰个地方之后咧，问我意见，我未话有两年咧，我冇正式收入噶，但系有啲人咧，譬如去重庆又带我去上海，出埋机票请我去话俾我听，嗱，有件咁嘅事，啊，你去到，咁我睇完之后，跟住我喺嗰度咧，戆居啦，行几日啦，咁我翻嚟可能我睇嘅嘢、感觉嘅嘢，或者我认即系认知嘅嘢咧，我俾翻个意见个朋友，好多时候。都有八九成是啱的。呢个是我人嗰个特点嚟㗎，我好留意，好留意人哋身边啲小动作啊，佢讲嘢嘅神态啊，判断佢讲真讲假啊，嗰日点解嗰个人平时啊嗰度譬如泰国人啊，点解佢哋会咁样嘅啊，佢又点解会咁样嘅，佢点解会做呢啲嘢呢，系咪啊，我好留意嘅。咁变成咗呢，我去到嗰个地方呢，你俾几日时间我，尤其你介绍我做一个相关行业嘅嘢，我睇完之后咧，咁或者唔系相关嘅行业，或者另外一啲嘢咧，我就会讲，即系好似我睇顾小培咁，我冇去睇过佢医生，我知佢喺边度，我冇听佢做节目，我听我身边人讲，而我网上揾，就揾到头先我讲嘅资料，而呢个人真系揾到钱，吓，点解咁？系因为就系我头先所讲啦。多啲走下，你要走水货，佢自己望，唔好信我。我只不过讲带你入咗门，我都话啦，走筹码， 点解嗰啲卖麻雀嘅铺头个个都话写卖麻雀、洒落啊、天狗啊，冇人写住卖筹码？点解突然间嗰招牌大大只字筹码嘅？咁你问点解？点解啊？明唔明啊？所以我都再最后讲埋呢一句啦。你话我吹水唔紧要，最紧要就系你听完我讲嘅节目，你觉得我讲嘅嘢系有冇真实性，同埋可唔可行？可行嘅就我冇呃你，系真嘅。如果你个脑里边话俾你听呢件嘢系流嘅，唔可行，做唔到嘅，咁你就当我吹水得噶啦。因为每一个人谂嘢、做嘅嘢、睇嘅嘢唔一样，我睇嘅嘢亦都唔系百分百啱，只不过我留意啲小小小嘅事情，显发到我对好多嘢嗰个观点啫。吓，所以咧，多啲同我 search 下啦。我喺个 page， 我就系睇你留言，我知道唔系咁好嘅。咁我下次等我翻嚟咧，叫 Alice 即系推咪咧，教我点样吓喺嗰度咧同大家倾下偈啦，或者喺 WhatsApp 度开个 group 啦。咁都要下个礼拜嘅事啦。咁今次讲到呢度啦，拜拜，再见。